想吃，就是今天我们开始讨论，一切是对论所说明，舍得修行的业处，不管是要修声闻道。还是要学菩萨道，这里一切是谛论，没有分别很清楚，都要用那些方便，没有例外。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处理在修行的过程所有的障碍，不是说，我们所有提到十个所愿、十个业处，是 Samatha Vipassana 的过程，所有的业处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数不清的业处都可以用来进行跟。相交，不过这个始终是代表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，他们是不管是修声闻道还是菩萨道，他们是如修行的有效果的方便。因为无法深入直观的过程，如果没有我们的行为不够清净，其实也修那些精心业处，就是调我们的行为清净的业处。也维系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障碍，就是行为的障碍，其实会出现，先有粗的障碍，多多练习，那粗的障碍变成维系的障碍，也维系的障碍是调整，调。智慧维系，因为只有智慧能够完全去掉在我们的行为里面所有的障碍。其实，行为完全没有障碍，这也是佛陀的境界，连。很好的修行人，还有一些维系的障碍，只有佛完全没有在行为里面障碍，因为他有得到佛教的修行的理想，就是究竟想法，就是菩萨的修行的理想。因为菩萨，我们有说明，他不但要处理烦恼障碍，他也要处理所知所缘障碍，这样才能够修所有的行为完全清净，就。变成发现，我们未来会讲那些道理，在进行所言里面，我们已经有讲过，我记得三个所言，三个所缘是 多变、面对、单一。如果在所有的障碍，单一障碍最明显。如果是单一性，我们有分别，有种不同样的性，单一性还是一切是理论是所谓单一性，其实不太可能，只有唯单一性，我们一定有单一，也会有。发脾气也会有傲慢，那些是其实是一个过程，也会有不正见，因为不正见傲慢也是靠贪欲，没有贪欲不会有不正见，不会有傲慢，所以这个知识。一般说的，那贪欲，我们有说明，因为贪欲的因缘是，我们注意用不合理的作意，这个一定要强调，用不合理的作意，我们注意我们所喜欢的所缘，我们要守知这个所缘。我们要攻击这个所缘，我们要欣赏这个所缘，我们要欣赏跟那个所缘所有可以的收，所以出现贪欲。那贪欲是因为我们注意用。不合理的主意，我们说 喜欢要欣赏的所缘，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所比较难喜欢的所缘。这是第一道理。那这是不净观，不净观是第一，因为它一。是最明显的障碍，在修行的过程里面，先贪欲会很粗鲁。如果我们用功在修行的过程，这个贪欲会越来越微细。不过，对于瑜伽的翻译，只有第三波能够完全处理。所有的贪欲，只有罗汉，只有佛能够处理。那第二所缘，我们有说明是相反，因为我们注意我们所不要的所缘，我们注意我们的敌人，那。我们注意，用不合理的作意，注意那个不可以的收。所以对面这个情况就是修自性观，自性观我们有说明，就是清净的爱，没有矛盾的爱。为什么？因为爱其实本来就是矛盾。那个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说：“爱的父亲就是智慧，爱的母亲就是苦。有爱，所以有矛盾。”如果执着爱的所缘，一定会出烦恼。所以， 癌其实不是讲癌，癌可以变成在佛教解脱的方便，条件是没有矛盾的癌，这个没有矛盾的癌，佛教叫它慈，我们有讲过这个词是。我们的心里面最美丽的所言，所以持心观，在佛教里面叫做最美丽的解脱。爱没有矛盾的爱是心里面最美丽的解脱。佛是特别谄媚。第三，我们有讲过。是，六界分别，六界分别是对，有傲慢的布德嘎拉，对有傲慢的人物，有傲慢的人物，其实他有傲慢，因为他有贪欲，如果没有贪欲，那不可能会有傲慢。不过，这个贪欲是让他思维自己为很特别。这个巴利文叫 manyati，你思维自己叫做 manyati，从 manyati 有 mana。中文因为不容易翻译。为慢，其实就是从 manyati，就是以为我是什么很特别的东西，跟别的众生不一样。当然，我是跟别的众生不一样，每个众生是不一样，不过。这个不一样。如果让其傲慢，佛教也叫慢，骄，mada 就是好像，梵文 mada 叫做好像喝醉，思维我你变成喝醉，所以你想你是很了不起。不过，manyati 佛教是说明有其实七种慢，也你以为自己比较低，你以为自己比较高，以为自己跟别的众生平等，连这个也都是在慢。不过这里傲慢是特别自慢，自高慢。那是为六个界，我们有说明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虚空界、色界，这就是众生，在佛教里面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解在佛教里面是面对我，你思维解，你看不到我；你思维我，你看不到解。所以我们要讲，在相交里面也有解，解相交。只有佛自己，这是属于佛陀的舍利。如果有时间，我们可以看，还是你们可以参观。在佛陀的舍利里面，佛陀的不共法里面， 第一节是第一轮是讲140不共法，在不共法里面有舍利，舍利是其实在不共法里面可能最重要的，也有戒，边之戒。因为佛边智觉，所以他才能够变成佛。因为他有彻底的领纳、了解，不但人无我，也法无我。法无我也是。关于戒，所以思维戒看不到我，看不到人，我看不到法我。为佛，一切戒就是平等。所以无二法，不过这里那个在经训里面解的了解是特别关于了解怎么对治执傲慢，不过跟。觉的了解，一般的觉的了解是不能够分开的。那等候我们还有缘起，缘起是关于，什么任务？就是，特别无明明显，没有明。没有智慧，为什么没有智慧？因为在他的经验里面，他了解，因为他了解他的经验的。能观跟所观是真的，所以他无悔他的经验的真的经验，在所有的真的经验，没有真的存在的。我没有真的存在的所愿，因为能观跟所观是一个变化的过程，在这个变化的过程，只有法，只有心，只有 samskara，没有一个我，里面没有我，外面没有我。了解这个过程，就是缘起、惊醒、思维缘起。那最后，这是其实所有的修行人，特别初学。他们难深入之观的过程，因为熏思太多，特别没有用的熏思。什么是没有用的熏思？那一切是毗卢耶是说明，就是友情，哪一个友情好看，哪一个友情不好看，哪一个友情。你要哪个友情？你不要世界， 时间是有限制还是没有限制？一周。就是是为我。那些思维所没有真的存在的过程，我们多半时间都是在思维那些。如果思维特别多，那心一直在散乱，没有办法专注心在修行的时候。那怎么对峙这个多心思、多维达卡维加拉的问题？那最方便就是，观入息出息的过程，就是阿那巴那。为什么？你观阿那巴那，观入息出息的过程是最有效果的方便，来让心内转。你观呼吸，那心就自然会内转，所以你比较容易如思念出的过程。思念出的过程的，正念的过程，因为思念出是正念的修行的题，有即时论是说明，思念出正念的努力是靠心内转，心内转才。他会有定力，他会有智慧，不是普通的智慧。不过佛教是讲解脱智慧，解脱智慧是从什么习惯来的？从让心内转的习惯来的，心内转。在我们的五根会稳定起来。如果心转在外面，五根自然会散。这是一切是理论讲很清楚这个道理。所以，在什么情况下，第一修行人的努力。就是让心内转，这样在他的眼睛、他的耳朵、他的鼻子、他的舌头、他的身是会稳定起来，所以他比较会。不浪费他的气，心乱，薄，那就是浪费气。那心如果有真念，那他就能够顺定的境界。内转，心的内转是。心顺定的境界，定智慧的境界。为什么？心有正念，在注意会稳定。正念是稳定的注意的条件，没有稳定的注意，什么所缘出现，心就。包在后面， 所以要成就修行，要特别培养这个真言的习惯，因为真言就是保护心。如法集经是说明，契丹布德当苏卡瓦哈，如果心被保护，在它能够给我们快乐；如果心没有被保护，它无法给快乐。就是什么快乐？我们有说，我们有学，就心那个心足，就是心安，才是真的快乐。所有的其他的快乐，不能够跟心安的快乐比较。因为所有依照佛法，一定要常常思维，所有的可依的手，如果我们执着，那个手就会给我们折磨，给我们苦。这是坏苦，所以，修真言就是来避免坏苦。来避免坏苦，要让心内转。让心内转的方便，就是观呼吸。习惯观呼吸的话，我们要特别未来，可能明天还是后天，我们就讲怎么保护自己的手、自己的心、自己的境界，用阿那巴那，观阿那巴那。观呼吸、出息的过程，我们要看这个，所言是特别适合入修行的过程，因为它的所依是身跟心，身跟心是我们的经验的全部，身跟心是心安的所以心安也有身跟心的心安，身的心安影响心的心安，心的心安影响身的心安。那入修行的境界，就是感到身跟心的心安。在这个情况下，就会不执着，可以的所缘，不拒绝不可以的所缘，所以心能够舍。如果心能够舍，才能够入三昧，才能够修观的过程。那现在剩下讲上焦所言，五个上焦所言，我们有讲过五个静心所言，现在五个上焦所言，五个上焦所言，依照一切是谛论，有空，还有别。空就是在什么情况下舍和修，舍和思维，就是无因所缘，Panchaskanda。可能你写一写。 五蕴是玄奘的翻译，提摩若是用五蕴，还有早期佛教还有别的翻译，不过，平常我们是讲五蕴行的翻译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我们应该知道。不行，那 OK，你写全部。五蕴，然后接十八接，十二出，缘起跟出非出，这是无三巧。那无上巧，所有的学佛法的修行人要用来处理出钱 satkaya 的是我见。其实严苛的说，有开悟才能够出钱。Satkaya dasti wo 减，不过减少我见，就是减少烦恼。因为从佛教的角度来看，烦恼有很强的相续，因为我见特别明显，哎，我们特别执着这个我见，所以烦恼会有很强的相续。执着这个我见少一点，那烦恼的相续也会减少。那，出钱我见不是说没有烦恼，有烦恼，当然有烦恼。不过，他们的相续不会继续很长的时间，他们的相续会很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有说明，没有开悟的人。他们的烦恼是无始的烦恼，学缘起就是来了解什么是法，什么是摄，摄就是所以，真的所以，我们的今天的真的所以，在佛教里面叫摄，摄起不是。所以，如果没有开悟，那烦恼的所以就是我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出现我见，所以思维无始的所缘，无始的所缘就是没有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没有溢出。因为在我们的经验里面看不到我，好像依照佛教，我们思维论，思维那个车子的不重要的部分，那看不到车子，思维方式的 不重要的部分全部门，那你也看不到房子。同样的道理，你思维无云，那看不到我。思维我是因为看不到，没有关无云。为什么？因为无云从舍开始，是很多法在一起。一切是谛论是说明，即是论是说明，南传佛教是说明有11种舍，有净的舍，有愿的舍，有住的舍，有维系的舍。有相思，有下思，有不重要的事。你思维他们，那你知道是不是？是很多法在一起，很多法在一起叫做云。反问云叫做见法。看的肩膀为什么肩膀？因为肩膀要带很多东西。在印度，在中国以前的人，那些负担都是带在肩膀上。印度比较多在头上。不过，肩膀也是很普遍。你放在肩膀的一个工具上面，挂2个水桶，那就很方便带。那同样的道理，那个云是叫云，因为它要带很多东西，所以叫云。水，好像刚刚游到大海。也叫尴尬，水云，因为里面很多河积在一起，很多河水，那同样的道理，手也有很多手，有2种手，有3种手，有6种手。佛教是讲18手、36手、很多手，所以手也是云，也是很多很多不重要的法在一起。相也是很多相，小相、大相、无量相、无相，都是在相里面。心特别多，在心里面，其实除了手跟香，所有的心法都是包括在心里面。其实手跟香也是心，不过即是如此说明，因为他们的特别重要的。重心，所以他们变成在佛教里面，特别的运。那所有的那些心，就是从那个什么开始？从舍，有意志，在其他的心所半满运还是呆？心完所愿，那最后有舍，佛教是讲，6种舍开始，7种舍开始，8种舍，也有很多在一起， 所以这样了解，你了解蛇也不是一个蛇，是多蛇，所以你不会误会。我想只是世俗的，想这是一次想，这是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里面找不到我。如果我们很坚固，想我想，为什么？因为不思为云，所有的云是一个过程，思音不会跟收音分开，收音不会跟相音分开，心音不会跟。色、收、香、音分开，色都是靠它们，色就是分别它们。虽然色专注一块，我们还是以为我就是色，就是心，就是我们的实相。所以，因为不了解五蕴，我们不了解我们的思想没有我。那下个就是戒，在佛教里面，我们已经有提到戒的意思。本来就是无我的因，无我的因就是解，因为有解，没有我。如果有我，那就没有解。在瑜伽师底论解也是中心的动义词。你相信有我，那就没有声闻的中心，菩萨的中心，你相信我是真的，所以看不到解，解是我的因，你是为我，那个时候你看不到地界、水界、手也是界，香也是界。所以，接的意思是我们的今年的事，我们的今年的事实，我们的今年的真的所以，我们的今年的事是无我的因。如果没有思维识，我们就不知道。无我，所以这个分析非常微细，彻底的解的了解，就是属于我们有说佛的境界，佛的舍利的境界，就是解知识，彻底的解的知识，因为他知道。彻底的接的知识，所以他知道所有的众生的因缘，所有的众生的家安里的我，所以这个境界非常微细。那我。的因是结，我的缘依照一切是底轮，是处，是二处。所以有根，再会有舌，有眼睛，再会有舌，有舌。 我们知道蛇因为有眼根，它们有互相的关系。我们知道声音因为有耳根，我们知道香因为有鼻根等等。我们知道触因为有身根。根的了解也是依照佛法佛陀的舍利，它是非常微细。我们想，我们了解根，不过其实不了解根。一切众生，他们的境界是依照他们的根，他们靠根就是观。境界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我们以为我们说思维的境界，也是一切众生看重要的因素。不过这个其实是错误。现在连科学已经说明，不重要的众生看不重要的不一。中央的颜色不一样，中央的声音不一样。中央的味不一样。他们对中央的所言发音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根也不一样。特别他们的一根不一样，依照南传佛教，一根就是 manas 一，依照南传佛教，一根就是作意，对不起，依照一切是底轮。一根就是 mana 一，这是很重要的分别，让你了解唯识的道理。你不了解这个道理，很难了解唯识所讲的宗旨。所以，我们的思想的所依就是一，这个一是思维什么？思维阿赖耶，不光是想宣章了解阿赖耶的见分等等，不过安慧阿赖耶。不管怎么样，就是阿赖耶的种子，把握我们的思想，所以我们对境界会有影响，完全不一样。因为我们的种子、我们的习气、我们的缘分不一样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六十二根的了解，只有佛，因为他的一切种子能够彻底的通达。所有的根，所思维的境界，依照从唯识的角度来看，依照他们的心里面的种子，所以一 浇筑食粮，这个食粮是靠我们的种子，还是我们的作业？不过从唯识的角度来看，是，这个作业是世俗法，所以在没有错，一从作业开始新的过程。不过这个是从世俗法的了解看的。从唯识无二法的了解，所有的境界都是新的境界，因为我们的心有二法的习惯，所以它经过 manas 一招一根，我们就领了所有的新的境界，所有的法，这也是属于其实十二根的了解，十二根的了解会有越来越维系，一直到佛陀的境界。那我们有讲过晕，我们有讲过接，我们有讲过出，是耳出，身下缘起。缘起不管是什么佛教，所有的佛教都同意，佛在菩提树下开悟的所缘就是缘起，这是说明有不一样。不过大家都同意是缘起，是为缘起的意思。是思维，其实是思维无我，所以相桥就是无我相桥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缘起里面，佛教是说明缘起依照十二因的道理，十二尼达那。这个十二因的道理是非常深。阿难多，依照尼达那苏达，阿难多想他有多大缘起的深度。不过佛他说，你知道小小的部分，你完全不会这样说。如果你有智慧，你不会这样说。我们所了解的缘起，是缘起的小小的部分而已。不过，因为阿难多那个时候已经有开悟，他是第一果，所以他了解缘起是代表只有心，只有法，没有我。无明是心，无明缘心。因为无明缘心，我们现在在无明缘心，所以变成这个分别是，有分别是，所有分别是的所缘，有分别是的所缘，十法明法，十二。出，那有出，接触的出，有接触的出，有收，那些都是我们的过去的无明跟新的我。那现在收是过去的我，有明收。无明说，明说就是解脱的过程，无明说就是 轮回的过程，为菩萨不一定是轮回的过程。如果他能够渐渐懂得有明说，所以他能够把握生死的过程。不过平常，就是这样。为声闻，了解明说就是往涅槃，无明说是往轮回，轮回的苦。那结果就是因为我们往轮回的苦，我们执着，因为执着有用，因为有用有生。所以，我们继续在轮回的过程。那这个过程没有什么我，只有一个心，因别的心，一个法，因别的法，不允许一个我的概念。所以，如果要深入内观的过程，先要思维、明思，才能够了解缘起，能够了解缘起，才能够了解因果无常、因果刹那刹那灭。因果刹那刹那灭，就是如深入内观的过程。那剩下，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剩下出飞出上桥靠元气，没有元气，我们不会知道什么是可能出，就是可能飞出，就是不可能。重复这个出飞出的贬值是佛陀的舍利的最重要的内容。佛陀的舍利是从这里开始，依照一切是第六。只有佛完全了解什么是可能，什么是不可因为他有这种彻底的了解，所以他的行为是完全如法，所以他能够变成法身，靠这个非出的了解。那非出的了解也是，其实是缘起的了解，不是别的。不过缘起的了解的结果，缘起是因，结果是出非出。那这个出非出的了解也是非常微细，因为在这个了解也没有我，只有心，只有法。所以，不管我们的意乐是声闻，意乐就是快解脱这个轮回的苦。我们的意乐是菩萨的意乐，就是彻底的了解，完全了解无二法。 宜解乏病单病单的道理。所有的修行，佛教的修行，一定要开始从，要包括在里面，这个上桥的了解，上桥的了解是如理作意。如理作意是什么？无常，无常的苦。苦的无我，北传佛教是讲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；南传佛教是讲无常、苦、无我、不净。不过。道理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差别。因为无我，所以没有我说；因为没有我说，所以没有我。因为有苦，所以不清。清就没有苦，就是没有心的苦。身体的苦一定会有。OK，那就今天到这里为止。 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，那 Q&A session 10分钟之后回来，谢谢大家。